此人好酒贪杯，他那性情又刚暴，倘若是在东京惹出是非，叫那寺里的菜园，近年来常被那些地痞们搅闹，倒不如派此人那前去，我看他定能够吃苦耐劳。身将此事相告，鲁智深他是连连的说好，命个小和尚随行引路，就这等从庙中送走了影。行囊，他是告辞出庙，直够奔那酸枣门出城，就过了吊桥。但则见这书里的官相，也是十分的热闹。有草料场和马掌铺，那大车店与转马腰，在城中这些个铺户可是轻易的看不到，不多时就出了官巷啊，渐渐的到了荒郊，去去有一道长河，远远把那城墙来环绕，在两旁的河地上都绿遍了那杨柳条，河坡下捣衣的声中时还夹杂着说笑，那伯牙儿一群群来往甚逍遥，有的是游戏轻薄，那鸭子头忽沉忽冒，有的是他上了河坡啊，就回着头儿去剃毛。望远处疏落落的人家，时间那炊烟袅袅，一处处的篱落中都盛开着小山桃。在这二月的中旬，可是清明一到，天地中绿茸茸，全都长了新苗，又搭着小雨儿淋淋，就下了那么一早，路间不起土，皆因是地皮潮， 鲁智深见着郊外的风光，他是连连的夸好。忽听得那小和尚说是师傅您那往东瞧，您看那碧瓦红墙，那就是东岳庙。每年到了三月间，是远近都来把香烧。咱寺里的那一片子菜园，可就在那东岳庙的拐角。这里就看得见那园里的柳树梢。说话间来到了菜园，看地面可实在的不小，黄泥的矮土墙就围绕着四周绕。进了菜园，小和尚把那菜头去找，鲁智深他倒背着手往这寺拜里西关瞧。但则见那旗梗而纵横，水沟而环绕，有一大片水捆的绿菠菜呀、啊，全都是一边高。有几十起野鸡脖的韭菜，下过雨全都割掉，剩下的是羊蕨、葱和蒿子干啊，青蒜与辣青椒。还有那碧了绿的萝卜缨，那小萝卜还尚未长好，有几期还没有种完，在那地下就插着铁锹。那一旁是去年的黄瓜架，依然是东歪西倒，还挂着一个员工的烟袋荷包。井台上是接连不断，把那柳罐来到，有两个人他不住手的相对把露露摇，有的人拿着铁锹把那旗杆儿去挑，为的是他引着流水叫他自己去把菜浇。有的人来往在其中，账上肥料，有的人他拿着镐在那空地上把土刨，觉得一阵难闻。哦，原来是这东边的粪窖。菜园中除去了大萝卜，干净全都得用粪窖。在西头有两层土房，盖得还很好，房前的葫芦架上还挂了几个葫芦瓢，墙犄角立着许多坏锹和废镐，在墙根的荒草内还扔着几个破水哨。在房后边有两个深坑，原来是白菜窖，大概是怕存水，在这上面还盖着围包。新布儿来到了屋前，那小和尚慌忙的介绍， 瞅他正收拾啊，就折叠他那破丧袍， 说智师傅， 你今此来可是真真的太好，我实在可惹不起哎，这一群的大土包。鲁智深见这菜头的屋中，简直是无法下脚。那倭瓜皮儿和烂菜叶儿啊，就堆了一个乱糟糟。在正当中有一个小小的佛龛，已然是烟熏火燎，也看不出是什么佛像哎，隐隐的露着黄袍。在供桌上有一个两条腿的香炉，还配上个半截的山药。在佛龛的挂檐上啊，横挂着一串青椒，左边厢正靠着屋门有一个土炕，四周围都堆满了这插把扫帚破镰刀。里间屋是前沿的热炕，还铺着稻草，后沿墙可没有桌子，就只得一个破驴槽。鲁智深放下了行囊，菜头把账册也拿到，他没说了三句话，可就算是把差交。小和尚自与菜头告辞回庙，众员工不约而同啊，都把鲁智深来 咱们这菜园子要是不整顿整顿呐、啊，可一天倒比那一天脏。这一群呐、啊、地痞流氓真是不堪其恼，他们指着咱这菜园子要养家肥己的壮腰包。按说呢，街里街坊的拿个茄子吃颗白菜的倒是无关紧要，可他们一偷啊，竟黄瓜就讲究那百十多条。新街的毛豆他硬会不给你留下那一个豆角。去年半个月就丢了六把那好铁锹，可你要是得罪了他呀，他能把那整筐的石灰往你井里头倒。刚长的萝卜他给你一个一个的往外刨。正在说话之间，就听得园门以外是人声喧闹。呼，二三十个人一拥而入，为首的还拿着一个大破包。员工说：“师傅，您瞧，就是这群，您可留点神呐，这不定又耍的是哪一套。”鲁智深是赶忙迎出，也真巧，在这粪坑的前边就迎个正着。为首的两个人是鬼眉鬼眼的，他们没笑强笑，说听说师傅您那接了这个菜园子了， 我们特意的买了点水里就来把您那瞧。他们说过这话，凑至近前，扔下了蒲包，把鲁智深呢一个人抱住了一只脚，一声喊，往起一使劲儿，没想到是蜻蜓喊住，不动分毫。鲁智深一声大喝，就飞起左脚。这左边的这位啊，照准了粪坑，就遮了一个高吊毛啊。在右边的这位呢，也不甘示弱，他跟着一个台慢也下了饭轿啊。哎呦，坑大粪深呐、啊，当时就没了他的后脑勺。鲁智深一声大喝，说你们哪一个敢动，就让他下去也洗上一个澡。这时候在坑里的那二位探出头来，就一阵讨饶。说快救人呐，我们可实在的受不了。鲁智深微一冷笑，说你们还不快去把这两个石蛋捞。大家伙儿啊，这才七手八脚的，当时就拴了两个绳子套啊。坑里的这俩人揪住绳子套，顺着坑边就往上倒。鲁智深又命员工说，带他们到水池子里边快去洗澡。嚯、哦、这俩人呢、啊、跳到池子里是连冲带涮的，又洗又叫。鲁智深一声高叫，说你们不用害怕，可也休想跑，只要听话，我就把你们饶。叫众人到葫芦架下是全都坐好，鲁智深才面对大家就来把话笑。 时间的关系啊，这段倒拔垂杨柳咱们这一时段呢先欣赏到这里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赵玉明先生的精彩演唱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，一颗心啊，几颗

后你们如有为难，就只管将我找，若敢再来搅闹这菜园，我是绝不轻饶。绝不辞劳，这才起身告辞，说是明天一准到。我们要恭请师父您那痛饮一遭，禅杖借道，先将屋中啊料理打扫，不觉得越转星梦已就到了明朝，起来到了树下仰望枝头， 果然见那鸭发从容，徐步来到了树下，他是上下观瞧，在树山用手略推，把箭头围套，当时箭在垂杨，杨里他就脱下了僧袍，你看他来到了树前，双脚踏弯，扶到山区铁背如环，把那垂杨抱，不住得来回晃动，把那树山摇，一时间繁枝乱响，长带横飞，震撼飘摇，恍似空中叫呼来风，断线残枝纷纷洒洒的满空飘，四周围土崩地裂，石滚沙翻，断根只剩下一阵乱爆，鲁智深更不由一泛起神威，一声大喝双足用力，他是一提腰，眼看树杖垂杨，连根拔起晃荡，空中就摇摇欲倒，但见他顺手一推，斜肩而下，呼啦隆那缠住，扛起有树杖高，众无赖气多目眩，破洞魂摇清醒，多时才起斗败倒，说道如此的神力并非凡人，除非是那金刚力士下天曹，鲁智深独犯神威，倒把垂杨镇服群小，由此才演习禅杖皆是林冲，到后来野猪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赵玉明先生啊演唱的一段单弦牌子曲《倒拔垂杨柳》。下边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曲艺形式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。我们要为您请上的呢是白派京韵名家严秋霞先生。今天他将为我们演绎的是一段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故事《连环计》。 原公路接着 封书，急忙把回信写，不料想书信错下了吕奉先。吕布解书，处处是那最可叹，治国的一位张忠良被他剑斩在膝前，死地甚可怜。酒席暂住春晨，一位位回了府去，有一位司徒老王允回到家园，进门来敲了敲，先斗酒会金风冷，一轮明月照窗前，胡漏三地皎夜半，天空云尽雨露寒，仰面望天长叹了一口气，珠泪滚滚洒落在胸前。 你与何人有勾连？今天不说真情话，管教儿等丧黄泉。高臣闻听忙跪倒，老爷息怒请听言。贱妾无名，却不敢出内室，岂肯与人有勾连？这几日见老爷下朝，头眉不展。告苍天，将相来到花园，老爷若遇贱妾之徒，奴虽然是个女流之辈，为国尽忠，万死不辞，但所以当然。王伦闻听如梦醒，暗想到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，搀起貂蝉牡丹亭上，王伦在头里走，这个貂蝉跟在后边，来到厅前落下座，王伦撩袍跪在地平川。貂蝉一见喝了一跳，叫老爷快请起呀、啊！贱妾不敢担。王司徒站起身行，把话讲，眼望着貂蝉把话言。此一拜非一拜，貂蝉你拜的是大汉锦绣江山，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。朝中公主吕凤仙，他父子在朝上欺天子，下压何朝文武官，我把你名许吕布为鸿飞，暗许董卓接凤鸾，舌剑唇枪全在你，叫他父子接仇乱，他父子中了这个连环计，吕布死董卓这有何难？貂蝉闻听讲头点，老王伦喜非常，手拉着貂蝉就出了花园。王伦巧令连环计，到后来谢官小宴，吕布喜貂蝉。 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严秋霞先生演唱的这段白派京韵大鼓连环计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